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的读书的一点点心得。我刚才跟身边的几位主持的朋友说，我说王建勋老师，前面您有两讲了，讲得很好，没给我留下什么讲的空间了，我就试一试吧，然后从我的角度，说一些感想了。因为说到这本书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都会强调秩序的重要性，说，甚至说这个书甚至把秩序摆到比自由还高的程度，对吧？那么其实秩序呢总是有的，即使有短暂的失序之后呢，很快又会恢复秩序。那美国建国者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追求秩序。他们的兴趣在于追求一个恒久的秩序，就是这个秩序我们一旦建立了，就不用再换了，这个制度也不会坍塌，这个秩序也不会坍塌，因为你每次制度一坍塌，再重新建这个成本就很高。虽然后来还会有秩序，但是呢，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当美国人说，当美国的建国者说关心秩序的时候呢，他关心的比秩序还多一点，他们关心的是恒久的秩序，恒久啊，不是很久，是恒久的秩序。那么，美国的建国者们，他们关心的恒久的秩序，他们努力为建立这种秩序而努力。但是呢，他们呢，的确呢，也做到了，而且呢，这个对恒久秩序的关心呢，在动机上被提出过了，是吧？比如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国秦始皇是吧？千古一系是吧？也是关心一个说希望他们家族永远统治天下是吧？这种关心呢也有，但是呢秦始皇没有做到，15年就垮台了。那后来呢中国各个王朝呢都想把自己的统治或者家族的统治呢永久化，但是呢都没有做到。到目前为止做到了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以色列做得很好，但是中间中断过很多次。现在呢，恢复了从1948年以来到现在也70年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持续的强大，这种强大不是来自于其这个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教育科技、强大的国防、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于建立在正确的秩序原理基础之上的美国秩序，在这样一个美国秩序呢，美国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个各方面的强大。所以呢，我们仅仅研究美国各方面的强大是不够的，那必须去探索美国秩序背后的这个原理。而这本书呢，《美国秩序的根基》呢，就是剖析这一本原理。刚才我们讲过，我们对秩序的关心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而是对恒久秩序的关心，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秩序。我们知道，任何秩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根基基础之上的，如果这根基不牢靠，那么这个秩序不会持久；如果这个根基很牢靠，那么这个秩序呢，就有可能是持久的。所以呢，秩序建立在什么根基基础之上？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科克说呢，探讨呢就是美国秩序的根基。他甚至不去描述美国秩序的本身，而是说美国这个秩序是建立在哪几根柱的基础之上的，是吧？那么他就找到了四个城市，觉得这四个城市呢，对，是这四个城市呢，构成了美国秩序的四个根基。那么秩序呢，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灵魂秩序啊，这是一个内在的秩序；还有一个呢是外在的秩序，就是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这种秩序。正如这本所指出的，这本书所指出的，一个社会的这种外在的秩序呢，是由内在的秩序决定的。什么东西在人的内心中重要，那么它在外部呢就会表现出来，是吧？实际上呢，这个你们有人问我说。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什么关系？这是灵魂秩序的外化。比如说，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很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尊严，你的行为呢也很尊重他们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那每个人都尊重他人的自由尊严。如果把这个变成一种制度呢，那也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尊严。如果你内心里面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尊严，不尊重他人的财产，那你又要把这种不尊重变成一种政治制度呢？那肯定也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对吧？所以，灵魂秩序是我们看到的外在的秩序背后的东西。作者说，这个作者说，科克说，美国的这个灵魂秩序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作者讲得很清楚，在178页，来自于基督教，是吧？所以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内在的信仰决定了外在的秩序。假如你要信共产主义，你的外一定是中国。如果中国每个人都信共产主义，中国的外在秩序一定是共产主义的。假如美国的大多数人都信基督教，而且美国那些建国者们信基督教，那么他们的这个秩序呢，就是基督教的。那以色列人按照旧约来构建自己的秩序，如果他们内心都信希伯来圣经，那么他们建立这个秩序就是合乎希伯来圣经的。所以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是什么关系？内在秩序决定内在的信仰，决定外在的秩序。内在的信仰呢，又是信仰本身的不同元素之间又构成了所谓的叫灵魂的秩序或者叫内在的秩序。刚才我讲到这个科克发现有四个城市对美国的秩序构成了四个基础。这个四个城市他在书中分别列的是耶路撒冷、罗马、希腊、伦敦。第一个他提到的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他没有提说，不是他，虽然说英国人是美国人是从英国过来的，他并没有说伦敦是最决定这个美国的，而是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如何决定美国的？因为耶路撒冷作为圣经的故乡，里面的圣经里面蕴含着一套秩序原理。这个秩序原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被犹太人接受的，叫希伯来圣经；一部分是被后来基督徒接受的，包括新约和旧约的，叫做基督教。那么耶路撒冷回答的什么问题呢？耶路撒冷回答，谁掌握最高的权柄，或者说谁是主权者？美国人认为谁是主权者呢？上帝是主权者。就上，如果他上，美国人要是得到了上帝的赐福，他就会有很好的命运。谁来当美国的总统，谁来在美国干什么，这个最终是由选民决定，还是由总统决定，还是由一个生命来决定呢？这个呢，美国人相信这个是由，就是宇宙的最高的权柄是掌握在生命当中。你得到的赐福，你这个人就怎么说？就你这个人就有福，是吧？如果呢，你这个国家得到上帝的赐福呢，你这个国家呢就兴旺，是吧？如果你持续这个的持续的兴旺，是吧？如果你这个人呢是合上帝的意，那上帝就选你来，就挑选你来做，虽然他不亲自出面，就挑选你来统治这个国家，率领这个国民。所以呢，在美国，建国者们认为，最高的掌权者，一切权力属于谁呀？是属于总统吗？是属于人民吗？不，总统和人民的权力都有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生命来决定。表面是总统掌权，表面上是公民在投票选举总统，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就是神明。我一直有个说法，我说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就说都知道这个华盛顿是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首都。但是我们不能说华盛顿是 美国的精神首都，因为建立美国的时候，华盛顿还没有，是后来才建立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华盛顿是美国秩序的这个源头，因为当时美国秩序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华盛顿。那么美国秩序的源头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所以说，美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思考世界的方式、组织世界的方式，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我说，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那么，耶路撒冷不仅是美国的精神首都，而且所有信圣经的国家的、信圣经的人的精神首都。所以，《美国秩序》的这个作者呢，不是美国的建国者们，而是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真正的作者。那么，对照一下，中国人的精神首都在哪里？在长安，在曲阜，在洛阳，在中南海，如果没有精神首都，就意味着没有灵魂秩序，或者是混乱的灵魂秩序。 对，混乱的。 或者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所以我们会发现，政治首都比精神首都比政治首都要重要。就像灵魂秩序决定外在的政治秩序一样。有朋友说，为什么要把美国秩序追？下一个问题，有朋友说，为什么要把美国秩序追溯到旧约传统？因为美国人的建国者们是按照旧约的原理，不是新约，按照旧约的原理来建立自己国家的，按照旧约揭示的原理来建立这个自己国家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旧约，不能理解美国秩序跟旧约的关系，我们就很难理解，很难理解美国的秩序。说到旧约秩序，常常会说到圣约。你们也有同学问我说，圣约跟美国秩序有什么关系？圣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人呢还对这个理解还比较少。为什么叫圣约呢？圣是什么意思？对，圣呢就是与神有关的，叫圣是吧？圣约什么意思呢？是人与神签订的，按照神规定的条件，不是按照人民规定条件，按照神规定的条件签订的这个约叫什么？叫圣约是吧？在没有圣约的地方，人们通常认为统治者就是最高的立法者，统治者把自己制定的法律强加给被统治者，让统治者去执行，让统治者去守法，让统治者去遵纪守法。这个里面有约的概念吗？没有，这是一个单边的，对吧？那另外一种观点呢，说法律呢不是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呢是从人和神明之间的这个圣约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圣约，就没有法律。这话怎么理解呢？我们之间没有约定，你凭什么让我执行？对吧？任何义务是基于什么？是基于约定。没有约定 没有执行。 就是强加，对不对？所以在没有约的地方，就不会有心甘情愿的服从法律。 没有心甘情愿的服从法律，就不会有法治。这是中国研究法律的人至今没有讲清楚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法治？因为中国没有约，没有约我就不产生守法的义务。约是什么意思呢？说我守约，我得到什么？神明说，我给你制定一条法律，你守约，我给你什么？这就是一个相当于合同的这个甲乙方，甲乙方一样，是吧？甲方是谁啊？神明。乙方是什么呀？乙方是选民，神的选民。神说，神选了一些人说，咱们签那个约，我呢给你规定一些条件，你要守到的呢，你要遵守的呢，我就兑现我承诺的，神明对面的，神明承诺是什么呀？神明承诺是什么呀？赐福，直至多少代啊？直至千代。 对， 一代25年的话是25000年，对吧？好，这个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个约呢是永远不变的，双方不得增减，是吧？那么。所以这个圣约的这个文本是由谁提出的呢？是由神明提出来的，是给民众的，民众可以接受可以拒绝，接受的后果是什么呢？ 有福了， 得到赐福。拒绝的后果什么呢？得到惩罚，或者上帝不管你了。 对， 你是宠儿，你是上帝的弃儿，你的命运就随风飘荡了。所以圣约对理解秩序，对理解法律和理解法治非常重要。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呢有很多很多的探讨，这个探讨法治，但是他们不在约的意义上，这个法是讲不清楚的。那么这个圣约在圣经中跟法律有关的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集中体现在十诫当中。所以十诫的里面呢，我们要归结起来，它就有几条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第一呢是唯一的神，第二是生命权，第三是自由权，第四是财产权。如果每个秩序每个个人做到了这几条，他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这几条做得好的国家，这些国家就不论他多小他都强大，像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一样，不是像大卫时代的以色列一样，像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一样，像今天的以色列一样，像早年的美国英国一样，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只要这几条好做得好的国家，它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违背这几条的国家，这就是流氓国家，或者是很短面的，或者是很叫做什么？邪恶的国家，就是那个里根讲的邪恶的帝国什么。所以圣约还有一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不同于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没有约定，比如说水烧开了水烧到100度就开，这个不需要约定，但是它也隐含着惩罚机制在里面。如果你处理不好呢，你会怎么样？会烫手，对吧？这是一个没有约定的，你这个遵守呢也是在于自己，你自己去理解。所以这个呢跟秩序的不一样，跟秩序的原理不一样。秩序的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圣约基础之上的。这个呢也不同于呢在没有圣约的前提下的法律。没有圣约前提下的法律是统治者单方面颁布给老百姓的，并且单方面要求老百姓遵纪守法。他从来不让人们检验他对民众的承诺。这些人，这些帝王常常对民众有些承诺，但是他从来不让民众去检验去。他只要求民众什么？ 服从， 遵纪守法。而且遵纪守法的核心不是敬神，而是敬他。他自己取代神明作为宇宙的最高的主权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好秩序与坏秩序的关系。当主权者在专横的最高的人间统治者的时候，那么这个秩序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是一个命运不知道的，而常常是一个很坏的，最终是要倾覆的一个秩序。所以 越来越多的这事实证明，就是在没有或者不承认圣约的国度就没有法治，也不会有法治，这是一个简单而深奥的道理，而且没有多少法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不对法学家构成挑战啊。所以圣约是对于理解法律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人为了得到我讲的不是所有的美国人，是起码是当年的美国人和今天的一部分美国人，他们要想得到美国人的赐福怎么办？得到上帝的赐福怎么办？ 在救援的基础 他们要 上，是 第一，他们要什 要 么？ 有约， 第一是什么？ 要和神建立关系。 第一是要信上帝， 对。 第一是要信上帝，就 In God we trust 是吧？第一要信上帝，然后呢，按照上帝呢对他们的要求，他们 就 来 业。 去履行上帝对他们的给他规定的义务，然后他就得到上帝的这个赐福。这个原理清晰简单吗？清晰简单吗？所以在美国建国之初，这是今天。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还说：“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相信上帝。”这个原理也是来自于，不是这个总统发明的，是来自于最早的总统，对吧？就是一元是本币，是最基础的货币单位。待会儿我们后面还可以讲到，还会再讲到这。我们先把耶路撒冷讲到这里，下面讲下一个城市，讲雅典。讲到雅典的时候，我们对雅典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民主，可以这么说吧， 对，是的， 直接民主。但是美国人怎么理解雅典呢？他把民主当做一个收获，还是当做一个教训？ 教训， 这是跟中国人印象完全相反的。 嗯。 当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到雅典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雅典有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是民主。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希腊在政治方面发善可陈？虽然希腊在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有那么辉煌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在政治方面发善可陈呢？其实美国的他们去对希腊进行了很多的研究，研究的结果什么？他们没有找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找的是什么呢？ 那反面的， 他们找的是在希望能够希望看到希腊是不是建立一套可行的很久的秩序原理。如果他们有这很久的秩序原理，我们就把它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但是他们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找到了最多的是才50年，所以没有一个很久的秩序。所以希腊很好，很辉煌，但是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像穷人逛一线品牌店，或者富人逛菜市场，逛这个农。不对称是吧？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虽然东西都很好，但是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么，你看他就说，这本书里面说，美国初期的领袖们对雅典的古典情怀有很大的保留，雅典的盛世从未超过50年，而美国建国者们希望找到更持久的道路。56页。那么雅典为什么会输败？为什么找不到呢？为什么会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呢？雅典人为什么找不到持续的 他是 啊？多神崇 多神 拜， 崇拜，然后 宗教信仰的缺陷，宗教信仰的缺陷。他们的雅典人的宗教本身没有揭示这一套秩序原理。即使是中国人所崇拜的亚里士多德和这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也没找到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呢，美国的建国者们在雅典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没有自己找到自己要的。对的原因什么呢？是因为雅典没有耶路撒冷那样的宗教智慧，所以他们没有找到。雅典很辉煌，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中国有个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或者流行过一句话叫“言必称希腊”，听说过这句话吗？是吧？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人受的影响挺大的，言必称希腊。但是中国永远不会说言必称圣经，或者言必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说明希腊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中国人把希腊的民主当作一个成就，而不是一个教训。所以这一点上跟美国人态度看法竟然相反。所以美国人通过学习雅典决定我们不要去标榜雅典的民主，而希腊的失败很多方面跟这个所谓的跟今天不一样，这种叫做叫集权民主也罢，叫直接民主也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联邦党人来概括或者来给美国制度贴标签的时候，他们所美国宪法所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贴标签的时候，他们第一回必要使用的词是什么？是民主。说我们美国不是一个民主政治，我们美国是一个代议政府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是一个共和政体，但是不是一个民主政体。直到第七任总统杰克逊出现之前，这是一个民主党的创办者，很少有美国政治家声称自己是一个民主派。但是呢，美国的建国者们从另外一方面却从雅典学到了一些东西。第一个学到的什么呢？第一个学到的是宪法。我们知道美国是近现代世界起码是第一个，当他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制定的宪法。而且这个观念呢，一直从美国当初延续到至今。今天不管一个好政权还是一个坏政权，他建立了以后他都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啊？制定一个宪法。那么制定宪法这个事情从谁先开始的呢？从一个雅典人，他叫梭伦。梭伦呢，他为雅典制定了一部宪法。所以呢，美国的建国者们也决定向梭伦学习。当美国政权出现这个，当美新秩序建立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呢，梭伦也希望，不是美国的建国者们也希望像梭伦那样为美国制定一部宪法。这个宪法呢，未来的这个政治制度和秩序的运行的依据，要不然你说的再好，没有文字可参考的东西是吧？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那这个大家就没有规矩了是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跟美国也很大的关系。苏伦他一方面的制定者，一方面他又放弃成为独裁者，而且决定愿意接受法律对自己的约束。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少的统治者能够做到。每个统治者呢，他要么不制定宪法，要么用宪法来放大自己的权利，来让自己的权利不受约束。而梭伦呢做到了这一点被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的建国者们。首先呢，美国的建国者们他们在制定一部宪法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一部约束统治者的宪法。而他们知道他们未来就是这些政府的成员，他们美国宪法是一部约束政府的宪法，而这些制定宪法的人就是未来的政府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制定了一部约束自己的宪法。那么华盛顿也是，第一他拒绝成为国王，第二呢他选择让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而不受到限制。直到今天我们目力所及，我们看到的这些统治者们都是如何逃脱宪法和法律对自己的约束，哪怕这些宪法和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更何况更不可能是让他们来制定一部约束自己的宪法。那么第三个他们学到的什么呢？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者在另外一本书里面讲到，就是我这边今天带来的叫做 Prudence of Politics， 就是审慎作为政治的这个美德。那么梭伦呢，他是一个尽量避免让激情来作为自己的人，像伯克也特别强调审慎在政治中的这种重要性。审慎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任性，是吧？我想怎么撒就怎么撒，是吧？或者我想要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的权利，我想就怎么干，这是一个任性的专横的一个政治。所以宪法这种宪政体的特点就是要避免专横的作为，哪怕这个专横的动机是好的，但依然要避免这专横的作为。其他方面 雅典文明在美国的印记也不难发现，比如说我们去过华盛顿的人都知道那个林肯纪念堂，见过吧？林肯纪念堂它就是模仿的这个巴特农神庙的这种建筑风格，甚至连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也是在模仿巴特农神庙。所以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呢，希腊人起码在建筑上找到了神所喜欢的完美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一直被沿用至今。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的确找到了，就像中国人做菜一样。这样的人强调人是观念的动物，强调观念对人的影响，这个呢也大大的影响了美国的建国者们。第三个城市是罗马，第三个城市是罗马。罗马是什么特点呢？罗马是一个作为共和的混合政体，它一方面是共和的，一方面是混合的政体。由于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这个美国革命是一场独立于他们的祖国母英国的独立战争，所以呢他们一定有不喜欢自己母国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要求独立。他们最不喜欢母国的什么呢？君主制。所以他们不喜欢君主制，所以一旦他们有机会，他们绝不要建立一个君主制。那他们要建立的什么呢？建立的是共和政体。那么共和政体有什么先例呢？罗马。所以罗马在这一方面呢，对这个对民主起源于雅典的话呢，共和则起源于这个罗马。那么共和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权力属于所有人的，即使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不是共和，因为民主权力只属于多数人，不是属于所有人。在共和之下，共和是共天下，权力属于所有的人，而在君主之下呢，权力属于一个人，属于君主一个人。所以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建立一个像罗马那样权力属于所有人的一个政体。那么共和本身只是一个理想，它还变成一种制度安排，它也需要更多的这个复杂的考虑。所以呢，他们又参照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制定者们又参照了这个罗马秩序的这个罗马共和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总统这个职位，就一个英语国家，它的这是美元上的，这一美元上的背面啊，脱胎于罗马共和中的这个执政官，参议院照办自元老院，连次元都一样的。众议院对应于公民大会，最高法院则类似于护民官。所以美国的执宪者们在制度上他的模仿的是罗马，虽然他们从来没在罗马生活过，是吧？而且他们贯穿的是，因为这是一个混合政体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一个分权的思想，就是这个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制衡，所以他们从罗马给他们上了一个这个混合政体的课。是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参议院、国议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所在的山叫所在的地方叫什么？国会山。国会山那个地方其实并没有山，只是叫国会山。这国会山从哪来的呢？国会山是从意大利来的，叫做因为美国有一个地方，意大利有个罗马有个地方叫卡皮托林什么地方呢？卡皮托林是主神丘比特的庙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皮托林。如果去罗马的话，你们还能看到这个博物馆，对吧？你们去过罗马的人知道，对吧？所以呢，实际上他把这个山也是在模仿一个，说你看我们国会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罗马神话的主神所在的地方，也强调我们这个国会是有一个很大权威的。所以我们也的确看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总统，但是美国国会也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机关拥有更大的权力，包括美国最高法院。 嗯， 对， 你们这两年看辩论就看到了， 是， 这个辩论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的国会当中不可能出现过。 对， 他这三个部门都是权力最大的，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听起来是自相矛盾，但是的确这三个部门都很显赫的，总统是很显赫的行政职位。美国的国会如此强大的存在，他们的辩论全世界都要看，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们对司法的对立法的审议决定了美国若干时间的社会的风尚和伦理，对不对？所以很奇怪，这三个部门应该是互相削弱的，但他们三个部门都变成了世界上各自最强大的部门。所以我们会看到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在美国的开国者们当中深入人心。待会儿我再给大家看一些图。而且呢，古罗马是一个文化很厚的地方，古罗马继承了，就是古源自于有希腊的来源，但是有高于希腊，就像美国来自于英国而又高于英国一样。那么美国的保守主义的很多精神气质是来自于罗马，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叫西塞罗。西塞罗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点认识跟旧约是一致的，说最高的法律是来自于神明。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神明是最高的主权者，意味着什么呢？他也是最高的立法者，他是正义的法律的作者。那我们要如何制定政治的法律呢？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法律是不是合乎神意，对吧？那么他当时西塞罗不知道这个叫神法，他就把它叫做自然法。所以我们这一点也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法律的背后不是人间的统治者，而是神明。我们看看这个地方，这是美元上的，也是美国国徽上的。英语国家它的，这是美元上的，这一美元上的背面啊。它上面一句拉丁语，这上面一句拉丁语什么呢？是我们所做的事业是神认可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正当的事业。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事业是正当的事业呢？是因为神认可的。神不认可的事业不是正当的事业。不认认神认可的事业，认可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持续的可能性大不大？持续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可能，对不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认识到他们的事业是一个神佑的事业。然后他又说，他们这个美国的秩序是什么一个秩序呢？是一个历久的新秩序。表面上我们是个新的，但是呢，我们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且这两句话不是用英语写的，是用拉丁语写的。为什么不是用希腊语呢？因为起码有一个罗马字母和英语字母是一致的。如果要写成要写成希腊语字母的。有道理吗？ Okay, 对吧？ 对对， 如果学英语的人都起码读得出来字母是什么， 对对对， 要是学希腊语，要是没学过希腊语的人读也读不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罗马文化多么大的影响了这个美国人的理解，就是罗马文化把罗马自身和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美国国徽的另外一面，这是美国国会啊。美国国会上面两句话跟您刚才看到两句话是一样的，上面也是基业神佑，下面是历久的新秩序。下面讲伦敦，因为美国的一切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独立以前是英国在北美的延续，所以他们之间有着先天的联系。而且呢，美国人对罗马和希腊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伦敦，通过英语作品来理解的。所以伦敦一方面它对美国独立的发生的影响 但同时呢，也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影响美国的一个管道，对吧？所以伦敦在多重意义上，它的对美国的，它对美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管道的意义上，当然还有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那么伦敦告诉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是叫做王在法下，王上，王在法下和法在王上，第一次人类第一次持久的是在英国的确立起来的，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确立起来的。那么这个重要性被美国人认识到了，那美国人从此也要确定王在法下，法在王上。迄今为止，除了以色列外，只有英国和美国持久的做到了。所以在这个中文当中，我们常常强调英美传统，或者其他的是欧陆传统，是吧？英美传统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说明英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英美传统的典型特点就是自由与传统的合一，就既是自由的，又是传统的，是吧？在中国，比如传统被认为是反自由的，在很多地方，自由被认为是要抛弃传统的，你才能有自由。但是在英中，这个自由是与传统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伦敦从耶路撒冷、从雅典、从罗马吸收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并通过一些人把这些知识带到了这些认识带到了北美，因为北美是英国人的后裔建立的，对。所以美国对英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中国人熟悉的英美传统这个说法当中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这个紧密相关的，是吧？那么美国人一方面反对这个英王的对他们的这种专横的统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继承了以个人自由、财产权、普通法、大宪章、代议政府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传统，就是说虽然这个北美殖民地对英国不满意，但是英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要好的很多，是吧？所以美国自己不仅没有抛弃，而是接续了英格兰古老而丰厚的自由传统，包括有像伯克这样的人在议会里面去替北美殖民地的人辩护，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像这种包括英语语言、自由市场经济、英国的传统风俗、民风观念都大大的影响了后来的美国人，直到今天，对吧？而且英国传统中信仰神明和保守传统也成了美国秩序的一个精神本质，就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传统中的一方两个，一个是信仰成分，一个是习俗成分，这两个都被美国人所继承。我讲的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啊。那么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大宪章。大宪章呢是一个正式确立法在王上、王在法下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大宪章本身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就它援引基督教的原理才为法在王上、王在法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论证，是吧？所以呢，大宪章的意涵呢是双重的，它既是呢是自由的，也是传统的。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英美传统当中，自由是在传统中累积的，而不是消解的。那呢，可能有人可能会质疑说，你说英美秩序我理解，不是你说美国秩序我理解，可是这跟保守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主义呢？美国秩序的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是一个保守主义，它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我们刚才讲的保守主义好几个成分，比如说信仰，比如说自由，比如说传统，这个是一个不论是英国的自由传统也罢，还是美国秩序也罢，都是在一个传统中不断的传承下来的。 而且从大宪章开始，他从1215年确立，经过无数代的验证、质疑和重申，他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他不论他当初多么脆弱，对吧？但他的确变成了一个难以颠覆的一个强大的传统。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中断的事件，对吧？所以美国宪法它要确立的不是跟英国的自由传统一刀两断，而是援引了大宪章所传承的这个自由秩序的原理，把它在美国进一步的落实。那么这种意义上说，美国传统也被称为宪政保守主义的传统。这个作者还有另外一本书，我今天带来的就是叫做《权力与自由》吧，他就讲的美国的宪政保守主义。这本书中国人还没有引起中国人的重视，以后有一天吧。叫《权利与义务》，下面的红字的副标题就是讲的美国的宪政保守主义。不知道等多少年，相信你们能读到这本书的中文版，但是我已经先读到了。 哦，你有了，有中文版了，《权利与义务》。 我几年前就读到了。 嗯。我有一本什么《权利与自由》。 英国对自由传统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呢也被原原本本的搬到了美国，这个叫做普通法，对吧？世界上有两个大的普通法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还包括其他的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凡是普通法的都与英国有关系，不一定与美国有关系，但是一定与英国有关系。所以作者认为，从渊源上来说，普通法对贯穿了大宪章的这个政治理念。普通法对美国个人自由的贡献甚至高于任何其他来源。那么他说这话也经得起推敲吗？假如人说你说的不对，难道普通法比宗教信仰还重要吗？这个反驳有效吗？这个反驳无效。为什么呢？因为普通法它结合了信仰的元素，而不是排斥了信仰的元素。就普通法把这一套神圣秩序原理在一代一代的司法实践当中结合起来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有坚实的原理又有漫长的积累这样的一个法律传统。所以通过普通法确立了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即使国王也应该在神明及其律法之下。所以说我们说，当时我们说法在王在法下的时候呢，是指的什么呢？是王在体现神意和律法的人制定的法律下面。那如果这个坏的法律，那不一定王在法下面。所以法本身要是合乎神意的法，律法意义上的法，这个法才高于国王和高于，才能够不仅约束国王，才能够约束国王和其他人。如果这个法本身是一个不义的法，他对其他人就没有约束力，或者没有充分的约束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建国之后，大宪章从以大宪章为代表的，从英格兰延伸到北美的，构筑了一套强大的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传统。当美国的殖民者来到北美的时候，他们也把大宪章的精神带到了美国。像我们除了美国宪法之外，我们还看到其他一些文件，比如说弗吉尼亚宪章、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不是，说慢一点。 没事，没有，就是网络的问题，没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讲了上面讲了四个城市，那么美国秩序是个什么特点呢？它是人类自由传统的一个集大成的，它不是来自于一个地方，而是来自于很多的地方，可以识别的起码来自于四个地方，是吧？我讲的在空间的意义上，不是在时间的意义上，在空间的意义上，它起码来自于四个地方，以四个城市来为代表，分别是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 耶路撒冷启示了美国人秩序的奥妙与原理，雅典人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人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则贡献了法治、语言、习俗、传统。那么没有这些传统，就没有后来的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国秩序。所以我们在这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建国者们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保守着人类最好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甚至中断了很多年了。比如说我们说古罗马共和政体时代的一些好的政治实践，这些在罗马凯撒以后这些政治实践被中断了，但是又被美国人复活了。虽然美国人在文化传统上不是拉丁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复活一个表面上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一个政治传统。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建国者们是保守主义的，美国的秩序在性质上是保守主义的，美国的宪法是保守主义的，因为他们继承并光大了人类最优秀的传统。而且美国的秩序还启示我们什么呢？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引进的，是可以继承的。所以很多人说，哎，你这国家，但是美国秩序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引进的，甚至这些传统同他们以前是毫不相干的。所以你可以继承曾经被中断的，不是你源头上的那种传统。这本书呢，还向我们呢这个澄清了，尤其是中国读者对美国的很多误解或者错误的印象。在今天的这种一般的社会科学家当中，包括很多的美国问题研究者当中，认为美国秩序是一个进化的秩序，认为美国秩序是一个世俗的秩序，认为美国秩序是一个科学的秩序，认为美国秩序是一个现代的秩序，认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秩序。这些看法每天都充斥我们的眼帘，但这些看法都是错的。美国的秩序不是进化的，美国秩序是神明的秩序。秩序不是宗教的，美国的秩序不是世俗的，是宗教的。美国的秩序不是科学的，美国的秩序是道德的。美国的秩序不是现代的，美国的秩序是古老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历久的新秩序。美国的秩序不是共和的，不是民主的，美国的秩序是共和的，是吧？印象当中，美国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在美国在费城横空出世的妙想，其实不是。美国秩序的原理和要件在人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是吧？印象中，美国是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楷模，其实美国只是一个古老智慧的新知。所以中国人说，州虽旧邦，其命维新。美国相反，美国虽然是个新邦，但是它的原理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常常是错误的，包括我个人早年受了那些书的影响，也有很多这些错误的认识。但是通过读了这本书和这个作者的其他书，我慢慢的修正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果实，这是一个错误结论的。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提到巴黎，没有提到德国，是吧？很多人认为美国秩序是建立在欧盟的启蒙思想家的构想的抽象原理之上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美国的秩序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性王国，我们在法国看到的理性王国，而是他们直接诉诸，就像第一章耶路撒冷，他们诉诸了神明、约法和先知，根本没有看欧盟， 对， 一点点也没有看。所以他们直接接到了三千年当中，他就是说，美国不是欧陆的产物，而是耶路撒冷的产物，而且美国人刻意回避了与欧陆的相关性，所以。美国表面上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它不是与过去的决断与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大传统的一个继承。那么，决定美国秩序的这四座城市，也把美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我们看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是由这座城市决定的，那它跟美国就比较类似。当然有一个国家起码曾经是这样，就是英国。 所以我们会看到，除英国以外，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除外，英国除外，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建立很久秩序的大国，能举一个例子吗？ 没有。 到二十世纪中叶啊， 大国都倒下了。 大国都倒下了，法国1958年，德国1945年，日本1945年，中国1949年，俄国1989年。说明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及以色列之外，这些国家都没有找到一个很久的秩序原理，更不用说把它们变成现实了，对吧？最后两个问题，欢迎跟大家讨论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本书里面没有中国，提到中国，美国的建国者们不了解吗？美国的建国者们，起码在美国的建国者们那个时代，欧洲人是了解中国的，对吧？狄德罗、这伏尔泰他们都很了解中国。如果美国人关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的，那么他们会了解中国的，是吧？好，那么美国的建国者们，我们想象一下他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假如中国未来要建立一个秩序的话，中国未来的秩序离不开哪些城市？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下面是那个答疑时间，书友程子凤问题：希伯来人的道德秩序是具有超验性的，该如何理解？为什么说超越了人类理性和个人经验的？在书里边的45页，其他民族继承了另外的道德秩序，各地秩序原理基本相似。那么这些不同民族的基本道德秩序是怎么得来的？也是某个具有道德想象力的先知经过其他类似神奇的形式得到的吗？ 这里面呢，为什么说是希伯来人得到了？因为希伯来是上帝的选民，希伯来人认上帝的这一套，而且把直接这个源头呢直接归为神明，而不是归为其他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约法三章，约法三章也讲过生命权、财产权的问题，但是约法三章的作者是皇帝而不是神明。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时候呢，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什么叫得到启示呢？就是如果没人给你启示，靠你的理性能力是不能认识的，是在叫这才叫启示，对吧？那么在不信神的国家，这些人都很有理性能力，都很聪明，都思维能力都很强，但是他们永远认识不到，或永远不肯真心的接受神启示给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认神，他们得不到神的启示。就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很聪明，他们可以医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动物学、几何学、代数学都有，但是在道德秩序领域，他们由于他们信仰的缺陷，他们不论理性能力多强都得不到这一套启示。美国人也没有得到这套启示，他只是他信圣经，他相信圣经的这一套原理是一个普世的原理，像科学一样，就水烧了100度就会开，只要你把圣经的这套原理搬到你自己的国家，你认真的去执行，你就会得到那个结果。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圣经的秩序原理是一个科学的原因，因为你只要实践它，你就会得到重复实验，得到重复的结果。 这问题多。 书友如诗，请问那个君宁老师，保守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思想资源，但我国传统文化经过文革已经崩塌，失去了社会信任，现在处于转型期。我们应该如何发挥保守主义的优势呢？应该保守什么呢？基督教还没有普及，达不成共识，保守西方宗教也觉着怪怪的。 错误的假设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很多甚至悟性很好，不是这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能看到，就他把保守主义当作一种工具，对保守主义持一个工具主义的态度。假如保守主义对我们有用，我们就用一下吧。他是把保守主义当作一个很 比自己矮很多很多的一个工具，觉得如果这工具是不是有用呢？有用我们就用一下吧，如果没什么用我们就不用吧。其实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或者工具主义的一个态度。这种态度呢会瓦解任何有价值的思想，而且这种态度呢在中国人当中，很多学者当中非常非常普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态度。那么至于说中国的传统的中断是吧，或者是说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其他的传统，那中国是不是没有东西可以保守的呢？我觉得这本书告诉了我们，我们看到保守直接来自于四个城市，这个四个城市很多跟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没有一个美国的建国者们在雅典生活过，但是他们依然可以继承雅典古罗马的甚至语言都不一样的传统。所以人类的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神明、共同的超验的秩序的原理，即使不是在同一个国度，即使中断了依然可以继承，为什么不能呢？美国秩序的根基告诉我们，这个本国的传统是什么，中断什么，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重要的，是吧？如果它长期被中断的，也可能特别是中国，他可能选择可能已经被人们被逝者投票所否定的呢，逝者是指逝世的那个逝啊。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建国者们没有到中国人来翻这些传统呢？因为中国中断的一些传统，很多传统是的确应该中断。所以我觉得不要以国界线来看这个，来为保守主义这个话痨。 根基的主题，一句话的总结就是说，美国有序自由的根基是共同的信仰。这句话对吗？请问君宁老师。 我觉得在当年是这样的，现在我知道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分歧，但是在当年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当然有很多教派的或者不同信仰的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像中国意义上的无神论，在美国当年的美国是没有的，当年唯物主义还没诞生。 请问君宁老师，有位书友葛万军问，有些人在群里讲到，你要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没有上帝信仰，你就很难读懂美国秩序的根基，请问老师如何看这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获得的过程，就是即使我们不是，假如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懂得上帝，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秩序的根基来理解上帝的秩序原理，对吧？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理解了之后呢，又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知道神明秩序原理，对吧？除了家庭出身之外，除了有的人基督教家庭出身之外，中国今天的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先天的或者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 你先说。 书友赵瑞景，请问君宁老师，在我们认识真理的历程中，为什么反映自然规律的客观真理容易被人们接受，而那些反映社会人性的客观真理，像信奉超验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想所揭示的社会真理，不容易被人们认识，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人们对超验秩序真理的接受呢？ 其实这个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讲的生活中的这种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这些真理呢，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理，可以这么说吧，是非常容易观察的，非常容易测量的，非常容易计算的，它是经验意义上的，不需要动用信仰层面的元素，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真理，又是一种经验的真理。那么超验这些原理它讲得很清楚，它是一个超越经验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什么呢，是你仅仅靠经验是不能够认识的，所以它是一个超验的真理。那么超验的真理呢，很显然比经验的真理呢更难认识，当然呢也更重要。中国传统的教育呢是不承认超验秩序的原理的存在，所以中国的一直讲的是什么呢，是 重理轻文，认为经验的真理比超验的真理重要。所以中国的所有的教育体制，中国所有的家长甚至学生本人都是以一个经验学理科的一个经验真理导向的。所以一些朋友说中国这个学文科的人都是被学理科淘汰的，就是他坦然的把雅典放在了这个耶路撒冷之上。但是超验真理告诉我们，需要理解超验真理需要更高的智慧，而且超验真理对我们的秩序更加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认识超验真理的好机会。 曾在那个《天堂茶话》一书中说，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们都重视自己在世俗秩序中的位置，而我更重视自己在天道秩序中的位置。这两句话在人们如何建立自己正确心灵秩序上，老师讲得很深刻，也很生动，特别是最后一句，让人读来非常感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想听听老师的详细阐释。 我讲的天道的秩序跟我讲的神明的秩序是一样的，因为神道，因为天道是神为人宇宙的运行和人的运行设计的这套原理，我们把它叫做天道。所以我说天道秩序和神明秩序这两个是同一个的不同表述。那么假如我们心中没有天道，假如我们心中没有神明，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身份呢？就是我们名片上的身份，董事长、教授、主席、书记，有的人名片都一本是吧，在上面写着各种折页的头衔是吧。但是这些头衔你不论写的多少，有超越性吗？没有超越性，你只是一个世俗权威之下的头衔，充其量你上面写主席、总统、国皇、沙皇，那依然是一个世俗的头衔。但是我们通过认识秩序之道，我们知道秩序有它超越的层面，真正的原理是在世俗之上的。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个超越秩序当中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起什么样的角色，扮演什么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超越的，也是很光荣的事情。比如说我是博导，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授什么，这个我觉得书记这个要光荣的多。所以我更关注超越和超越的东西，而不太关注这个世俗的这个头衔。 请问君宁老师，秩序下面可以有自由，请问自由下面会产生秩序吗？就拿一个性别来说，听说美国就有70多种各自确认的身份性别，自由至此，秩序还能产生吗？ 这不是一个表述的很清楚的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自由下面会产生秩序吗？虽然说秩序下面可以保障自由， 因为产生秩序需要很多要素，纯粹的自由是不产生秩序的。而我们讲的自由很多，有世俗的自由和上帝赋予人的自由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由。如果对一个不信神明的人来说，那他的自由那就是基本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但是对相信神明的人 可以。 书有黑白同色，请问君宁老师，中国要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是不是必须先基督教化？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里面呢，反映了两个这个隐含的价值观。第一呢，这个信仰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工具。假如中国不需要建立现代化呢，中国就不需要基督教化。这个呢，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机会主义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要这样的对待信仰的话呢，其实有没有信仰也就无所谓了。信仰的意义就是说它独立于一切功利，对吧？你把信仰当作一个功利手段，说我信什么我就能发财，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发财，对吧？好，这是其一。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观点呢？什么叫中国的基督教化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主体，对吧？这个本身呢是说只有明确界定之后呢，我们才知道 你指的中国基督教化是什么？所以笼统的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第一，我不知道什么叫中国；第二，我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化的。为例，以色列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它依然可以建立一个很久的秩序，而且这个验证神明秩序原理。 刚才那个群里还有位书友景，请问君宁老师，我不知道在哪儿提问，他说美国的分权制度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的关系，老师刚才讲美国秩序并不与启蒙思想有关系。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回答，我今天讲的呢是四个城市与美国秩序的关系，我并不是讲哪些人跟美国有关系，而且我刚才讲的是欧陆启蒙，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这个欧陆启蒙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秩序的影响不大，但是孟德斯鸠是法兰西启蒙当中的一个另类，是吧？就像在法国历史上总有找到几个的想法跟法国的主流不一样，孟德斯鸠是一个，后来的托克是一个，后来的这个雷蒙阿龙又是另外一个，但是他们是以一个个人的身份，而不，他们不是法兰西的典型代表，而是他们个人。所以当我们说个人影响到美国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提孟德斯鸠，但我们说欧陆启蒙的时候呢，就不包括蒙德斯鸠了。所以而且我刚才举的是城市，也不是说哪些思潮影响了美国秩序，我讲的是哪些城市影响了美国秩序。